新的门是他爹奶 Capital 高五百三车频道现在是明月报告加牛新闻又更难去具体混地人短跌新建信徒必须借好百分之三星五级业为美方银化税财政部送部政府第二期检讨政策之后决定推行以地基百分之三星五新建信徒业为美方银化税以电波之升级缺口我国本月29号开始简化新市作业填水国内高市扩债运算为加速作业吸取电子病出生或者是温证据中国将不再发出债本证据本地近年来发生了连续期工业地名虚构比过去六年冬季少盈利部个人工作段数安装于为零地区会联动中国职工总会个人各行业协会而强固有又艰难期展开那一礼拜的定工安装检讨确保安装措施到位避免再发生地面虚构本地的官办单日新办列回落到3000期以下保南千四百二十三期又有那年能办事卫生部文章的数据显示基准854期办列又经为续跌基于是本土办列每周办列断保率顺升到 1.01 目前有240人丢在医院基准成功人需要用其军机六月人在家户版本第六所以是母亲在讲过去那年没所用今年多数基本一措施崩框不就能送的大塑家对手未出弯路倾嘴向小倾注时光同时为妈妈顺顺住好防疫措施崩框之后不就招人陆续接到警察欢迎预定讲送往受欢迎的业者表示一些杂性预定欢迎的声音也调整并卡因素并经增加三项作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推出暖色数据库改目录通过数据为有需要的家庭佩戴改帮法暖色最不经提高效率也警照保必要的浪血希罗宾竟然举行中国大宋超过6万名共建英王派聚在各投标站确保宋剧合并进行只落除低送的客家送命澳6500万人预计投票率田英景送命中决定新营江浩总统参政耀王次段顶顶10万1000人七澳的英送香港地区行政长官会议后送英李家超以历来最高得票率当选结票结果显示已获得1416段接地票接地率高达99%。简要新闻报告完了。